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历史没有如果，只有教训。荣辱成败皆有限期，爱恶离合不在情感，而在势力。势倾则绝，利穷则散。历史在笑意，民国史系列之一，容共与清党。主讲黄毓民。好啦，翻返嚟第三节。咁嗱，孫中山其實喺上海期間咧，佢都曾經同東北嘅張作霖、北京嘅黎元洪嘅代表咧係有聯絡嘅嚇。咁其實孫中山甚至乎係一向同孫中山對立嘅呢一個直系嘅軍閥曹軍同埋吳佩孚都好啦，都有派代表去上海見呢個孫中山，係嘛？即係孫中山嗰個所謂北伐統一啊！嗰、那個目標咧，其實佢一樣唔排除咧，有啲係可以通過合縱連環，唔一定全部用軍事嘅力量咧，係去解決嘅，係咪？咁所以對東，譬如同東北張作霖咁又俾即係張學良個老豆啦，咁都係有好嘅，係咪？甚至乎黎元洪啊呢啲，處於一個敵對關係。嘅呢個曹坤、吳佩孚都有代表去上海嚟睇孫中山，大家傾下咁樣。所以其實孫中山無論喺戰略同埋策略上咧，即係佢都覺得同呢一啲即係軍閥咧，都唔係完全冇得溝通嘅，係咪？咁但係共產黨就一定唔中意啦，係咪？嗱，所以咧。當時基於呢個戰略同埋策略上嘅需要咧，佢就派呢個胡漢民就去福建，就派呢個張繼咧就去北京，然後派汪兆銘即係汪精衛咧就去呢、这、一個浙江，係嘛？咁就奔走聯絡，係嘛？即係希望可以製造一個新嘅局面，係嘛？但係當時嘅共黨分子就極力阻撓孫中山嘅政策，係咪？因為佢哋會擔心，喂，孫中山同呢個奉系或者即係或者同其他呢幾派啦、奉系啦、啊段祺瑞嗰啲啦，係咪？同呢一個即係其他東北張作霖嗰啲啦，即係各派達成一啲軍事合作嘅協議嘅時候咧。就會妨害咗啲共產黨喺國民黨之中嗰個地位同埋發展，咁啊，所以對於孫中山先生當時同各方面嘅聯絡啊，即係除咗嗰啲處於敵對關係嗰啲啦，係嘛，佢喺宣傳上就批評，係嘛，行為上咧就搞破壞，咁啊，所以頭先我哋提到嘅共黨分子蔡和森亦都喺。另外一篇文章里面咧就用警告嘅语气咁样嚟警告呢个国民党，警告孙中山嘅。咁佢嘅讲法就话，政治上嘅统一咧就显然唔系混和或者调和各大军阀嘅旧势力咧就可以造成嘅，系嘛？要经过不停嘅革命奋斗先至能够真正成功，系嘛？如果除咗革命宣传同行动只系。同呢個軍閥謀統一，你就只會上當，係嘛？咁即係佢係唔贊成喺政治上有啲可以合作嘅，你可以同佢合作，跟住去再謀求統一。佢話呢個一定行唔通嘅，係嘛？革命黨咧係要大大宣傳民眾，結合民眾，轟轟烈烈做推倒軍閥同埋國際帝國主義嘅壓迫嘅民主革命，係嘛？至於政治上嘅統一，係嘛？萬萬不能咧。即係苟且啊！即係求其啊，為咗戰略或者策略上邊嘅需要咧，你就去做嘅係嘛？咁如果依照蔡和森嘅意思咧，即係國民黨可以做嘅點咧？只有兩個辦法：第一就同全世界用翻共產黨嘅術語，與全世界被壓迫嘅民族嘅好友蘇維埃俄羅斯啊，同埋完全解除武裝，再冇侵略能力。 並且最富機械與技術人才的德意志缔結呢個即係經濟同盟。第二咧就努力完成呢個民主革命，推翻軍閥同埋國際帝國主義嘅中國特權同埋壓迫，建立完全自主嘅獨立國家，然後仿照蘇維埃俄羅斯嘅不選主權、不受束縛嘅招致外資同埋權利讓與等等嘅政策，迅速咁自主開發中國嘅大工業。咁呢個好明顯就係話，如果你謀求同其他軍閥嘅合作，再去致力統一，即係共產黨認為行唔通嘅，你一定要同俄羅斯合作，係嘛？要完成呢個所謂民主革命，咁啊，呢個汪兆銘即係汪精衛啦，咁去見咗呢個張作霖之後咧，咁就翻去上海復命啦嚇，咁、即係向孫中山報告啊，同呢個張作霖嗰個聯繫嘅結果，咁當時佢就應呢個報界啊嘅邀請咧，咁佢就發表咗一段談話嘅，咁佢就話咧，因為孫總統以文字槍於中國啊，咁啊令到全國嘅民意咧都跟隨啊，咁但係民意咧雖然一致渴望呢個文字啊，但係喺今日暴力充斥嘅時代咧。即係如果你冇後援咧，就好難成功嘅。所以孫總統咧呢一次就命我啊去呢、這、一個即係東北見呢、這個張作霖咧，其實就係抱一個為呢個民意爭取援助嘅目的啊。咁就探問一下呢一位張作霖先生嘅意思咁解嘅啫，係嘛？咁當時佢呢、這個。講話即係刊出之後咧，咁啲共產黨徒又批評呢個汪精衛啊，認為佢觀念錯誤，係嘛？當時蔡和森咧，亦都寫文章公開批評呢個汪精衛，認為佢仰仗舊勢力去推翻舊支配階級係不可能嘅，係嘛？而且又嘲笑呢個汪兆銘向呢個野蠻反動的封建餘業同埋文字嘅最大障礙物。張作霖為民意求援的行動，係咪？咁嗱，你表面係鬧呢個汪精衛，實質你咪鬧孫中山。所以孫中山先生當時為咗要統一中國，要掃除軍閥，要結束嗰個混亂嘅局面，咁佢喺南方係咪？又冇軍事嘅力量，咁佢已經得到呢個俄國嘅幫助，係嘛？跟住容納呢個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但係你呢班人嗰陣時已經開始喺度抽後腿啦。咁但係呢個所謂聯俄用共，唔係一個唯一即係達至統一嘅一個辦法。當然佢希望和平統一啦，係咪？咁所以佢都去同其他嘅軍閥，係嘛？包括張作霖啊、黎元洪啊，甚至敵對嘅曹軍啊、吳佩孚啊，都去大家講下數嘛。最好就唔使打仗啦，啱唔啱啊？係咪？咁如果即係老實講，《孫子兵法》都有講啊，子歌為武啊嘛，係咪？咁你要停止呢、這個即係所謂戰爭，停止呢個內戰啊，即係話或者唔可以，即係話呢個內你北伐。你就一定是要打的啦，是不是？咁如果你要國家統一是不使即係兵戎相見的，得唔得咧？咁如果有多啲嘅勢力合縱連環，係嘛？然後去針對嗰啲頑固嘅帝國主義嘅勢力，咁你係有機會係唔使打仗都可能會統一的嘛？咁所以和平統一都是一個選項嚟噶，唔一定要武力統一的嘛？咁所以當時嘅共產黨嘅策略係咩咧？佢系唔会顾虑你孙中山嘅主义政策同埋国民党嘅传统精神，系咪？一心就要将国民党咧，第一就推向同苏俄嗰合作嘅道路，系咪？佢哋有啲人都唔了解孙中山嘅主张，更加唔尊重孙中山嘅地位，系咪？所有我哋前面举嗰啲例子，系咪？由张国焘以至到蔡和森，甚至陈独秀呢啲人，系咪？基本上。他哋一方面是要接受呢個第三國際的領導，另外一方面咧，佢亦都有自己對成個中國的形勢嗰個盤算，係嘛？咁所以到後期，一啲做法 啲陰謀敗露之後，咁呢個蔣介石就焗住要清黨啦，係咪？咁但係喺而家我哋講緊容共嘅呢個階段，聯俄容共階段，蔣介石都一啲權力都冇嘅，基本上係係咪？佢真正發揮咗作用就係即係啊呢個黃埔軍校校長，跟住誓師北伐係咪？然後即係打勝仗係咪？佢個地位係咪？隨住跟住孫中山逝世咁，然後先至成為當時國民黨最強嘅一個領導人係嘛？咁然後由佢先至可以出殺手鐧嚟對付你啲共產黨，係咪？所以共產黨最憎嗰個就一定係蔣介石嘅，係咪？嗱，其實喺共產黨裏邊最早加入，即係唔可以講加入，係參與國民黨黨務嘅咧，就一定係陳獨秀嘅啦，係咪？嗱，當孫中山決定咗即係接受中國共產黨嘅黨員以私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之後咧，佢首先就邀請呢個陳獨秀參加國民黨黨務嘅嗰個所謂改進嘅工作，係嘛？喺好多次嘅所謂黨務改進談話會裏邊咧，陳獨秀咧都係有出席嘅啊！呢啲談話會裏邊，同埋孫中山指定即係佢係呢一個黨務章則嘅起草委員之一，有九個人嘅啫，一個黨務章則嘅起草係嘛？咁呢個改進工作完成咗之後咧，甚至乎派呢一個陳獨秀做輔助總理嘅參議，即係做佢嘅參議咁樣。但係佢由頭至尾都冇辦理過參加國民黨嘅手續，即係冇入過黨嘅，係咪？一路到民國十三年嘅一月，即係國民黨召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係咪？咁孫中山曾經指派呢個陳獨秀做安徽省嘅代表，係咪？咁但係好多國民黨人咧係好唔中意陳獨秀嘅，所以佢都知難而退，就即係離開呢個廣州，係嘛？咁係李大超即係做代表。又發咗一篇即係入黨聲明，之前我哋都有介紹嗰篇文章，好精彩啦，係咪？休息一陣。